好，翻到嚟呢个商业专题嘅时间啦。咁啊，今个礼拜系讲咩 topic 咧？咁个礼拜系呢个投机全方位啊，世威喺度啊，系。 大家好。 冇错，咁啊，当然啦，我哋讲咁多集商月咧，都其实咧就冇乜点讲嗰个同股票系拉上关系嘅。咁其实咧都系俾人感觉咧都系唔系太够专业嘅。OK 啊，咁其实咧而家系所有嘅大企业咧，可能都系上市公司啦。咁啊，可能会同嗰个经济咧系直接嘅相关，亦都系同个生意亦都系吓有呢个必然嘅关系嘅。咁啊，另外啦，有阿斐特利喺度啦吓。咁啊， 大家好。 系啦，咁啊，同啊，仲有亨利啦，咁样样。咁啊，今日讲咩题目咧吓？ 因为开个题目就系想讲下呢、這个呢排都讲得好热啊，诶，讲呢个关于呢、這个，即系如果要减呢个自由行， 两成、啊， 又或者系根据呢、這个我哋祖国嘅近呢一年嘅方法去做咧，咁究竟香港会唔会扑街咧？有啲个零售业啊，或者各行各业系会扑街嘅咧？真系 哦，呢、這个温水煮蛙嘛，经济上 OK 吓。慢慢地陰乾嘅嘛，如果根據咁嘅情況去祖國去不斷打貪咧，咁啊應該無論係所有啲貴價樓啦，咁啊豪宅啦、市場啦，同埋呢個啊啲 luxury products 啦，都會慢慢係會香嘅 ，OK 啊。 咁佢問題就係點解要叫埋阿新威過嚟咧？因為佢對呢個股票就比較呢個熟悉啊嘛。咁我哋 up 就冇用嘅啫，我 up 就是based on我哋嗰個觀察嘅啫，即係我哋個 observation 睇個市。即係喺條街我見到個情況係點樣嘅啫 ，OK？ 咁啊，但係呢個世界上就好撚多嘢都好撚誠實嘅，有個股價表現到睇到啲咩情況啦。即係唔係等阿財出嚟同你講話哦？屌真係今年呢、這個呢、這個鐘錶即係賣鐘錶啊，即係賣啲即係貴價嘅 luxury 嘅鐘錶跌緊咗四成，屌啊，梗係啦，屌真係。咁問題係喺邊度咧？咁啊，不如翻轉頭去講翻就係、是、究竟係。系去咩形成嗰样嘢？即系我记得好多集之前我哋都讲过嘅，即系大家即系首先我哋要去谂一谂呢个自由行，去带动一个消费，从而令到嗰个铺租个上升。喺近啲即系由自由行，应该系2004年开始啦。OK， 咁我今年啱10周年啦。OK， 系可以去到黐线到咩情况嘅咧？你有嘅。咁我記得我好早之前我講過咧，即係問下大家啦，即係銅鑼灣你都去過㗎係嘛 ？OK， 咁銅鑼灣呢個 SOGO 過馬路對面咧，咁啊嗰個時咪有間佐丹奴喺度㗎嘛，有冇印象 ？OK， 咁啊佐丹奴嗰個位都租咗嚟，嗰個叫京華中心啊嘛係嘛？咁就另外佢行過隔離有間果汁店㗎嘛，哇！咁啊行落去地牢有間機鬥嘅打遊戲機㗎啦 ，OK。咁啊，而家嗰個租客係邊個咧？而家嗰個租客咧就呢個 Forever 21啦 ，OK， 即係文説就係一個美資嘅品牌賣呢個休閒服噶啦 ，OK。咁 Forever 21我咁都租咗2年幾噶啦。咁我第一次知呢件事情咧，就係、是、嗰時我啲朋友即係飲酒啲朋友咧，就係、是、做啲商鋪嘅中介噶嘛。咁佢嗰時同我講過兩件事咧，就令我覺得係好撚神奇嘅啫。咁啊，第一件事就係講呢個 LV 去租呢個時代廣場啦 ，OK， 咁呢個容後再談啦 ，OK。 係。 咁啊，第二件事就係講呢個鋪啦。呢個鋪係點樣咧？而家 Forever 21咧，就係租咗地牢、地下一樓、二樓，就租應該係租咗4層嘅。 嗯。 咁你有冇即係大家當即係開即係玩個遊戲？你估呢個鋪一個月幾錢租金嘅咧？阿斐特，你估下嘅。 哇！做乜億先啊？ 一個月 啊，一個月對唔住啊，搞錯。 你覺得一個月 四層喎、啊，但係 你覺得一個月應該值幾錢租嘅咧？ 哇！好難答你喎、啊，嗰度 200萬啦，200萬差唔多啦。 大衛兄有冇興趣估下咧？ 我估1000萬。 啊，咁你估我數啊，接近啦。佢嗰個鋪租係1100萬一個月租嘅，咁之後一年淨係撲佢價啫，淨係收。如果嗰個業主係同一個人啊，你要鬧啫，即係一年淨係收租收億幾，你要鬧啫。咁我想問阿世威，咁其實而家香港咧，如果你要做呢個主板上市咧，你大概一年你個收入或者個利潤要幾多先可以揾到咧？ 3000零萬啦。 咁即係話嗰條撚樣，即係嗰個業主啊，唔係一個撚樣，係一個可能有錢嘅撚樣嚟嘅，應該係。即係呢條撚樣，佢淨係揸住呢個鋪。佢乜柒都唔撚使做，佢揸住呢個鋪，佢理論上佢可以如果有盤事收3年租，即係佢係要求呢個聯交所要求一個3年業績噶嘛，係嘛？嚇！咁係咪真係揸住個鋪都可以上市咧？主板屌！ 理論上都係嘅，即係你嘅業務上係收租業務嘛，即係投資性質啦。 咁啊，即系嗱，即系租金已经系去到咁捻黐线，即系一间咁嘅铺，一年可以收亿几租嘅楼嘅。咁好咧，明显就系话有人肯俾嗱，我、嘅。当然喺近呢五六年，我觉得啊，喺做呢啲生意嘅概念里边咧，其实佢哋有一时就唔系话哦，纯粹系当系一个 sales 去做嘅，即系我租金唔系一个 sales 去做，佢可能系当系 marketing 去做嘅。OK， 即系可能我 marketing 又拨啲 budget 落嚟，即系开间旗舰店嗰度都有 marketing 嘅 effect 噶嘛，系嘛？ 系。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啊想問啦，如果係好似阿菲特迪，如果係1000万租一個月， 嗯、 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一日係幾錢租啊？ 一日300万啦， 一日300万，一日 30啊，1000係30， 乜撚嘢都唔使計啊，即係燈油火人工都唔撚計，30万租， 30万， 30万租一日，咁啊一日可以開幾個鐘頭咧？正常嚟講，你覺得 一日啊，起碼12噶啦， 12个钟啦， 當12个钟啦，咁即係一個鐘要。赚25000啦， 即系一就系即系每个钟头成个成本都系20000几蚊嘅嚟嘅。 系啦， 咁 一件嘢几多钱咧吓？ 咁我唔知道，我未买过佢啲嘢，但系佢啲嘢应该系冇 low end 嘢， 即系佢嗰啲嘢唔系好似 Gap 啊、ANF 嗰啲咁贵嘅嘢。 系咯， 吓，咁即系证明系咩嘢咧？即系话 OK， 租金某个程度上由自由行去带动，就令到个租金系一路喺度升， 飞涨， 升到系已经系去到一个情况，就系话 OK。如果你话呢个铺头做嘅生意纯粹系做香港人生意咧，系冇人打一条数嚟做嘅，基本上 系 啊， 咁啊，但系而家就开始都回落啦。咁你见去铜锣湾行下，好似吉铺都多咗啊嘛，系嘛？ 周围都吉铺多咗， 旺角都系啦， 周围都系啦。 最主要个情况，最主要个问题喺边度咧？其实你又觉得系？ 最主要問題咪就係冇咁多consumption，咁佢咪會跌咯？係 咪因為太貪，所以唔可以買咁多表啊，又唔可以送禮啊呢樣嗰樣咧？ 咁我又覺得未必喎、啊。咁你人流，你冇理由次次都嚟香港啫，咁多地方好揀其實。杜拜都好多人噶、啊，其實。 杜拜遠啊嘛，大陸人都去杜拜。 都唔係啊，未去過梗係要去噶啦。哎呀， 咁啊問題就係話 ，OK。咁啊，你又谂起我哋个伟大嘅呢个特首又讲过，早一话佢又真好嘢喎，屌咁样早半年就话要加到唔知一年有亿几人嚟，屌咁样，而家就话要减排咯，屌咁样。咁个问题系喺边度咧？系咪真系已经顶佢唔捻蒲啊？定系点样样咧？咁样 咁其实我十分怀疑咧，其实嗰个自由行嘅一个数量同埋嗰个 质量， 个质量同埋我哋嗰个咁嘅 承受能力。 CPI 啦，即系我哋嗰个咁嘅 consumption 个铺租，究竟个关系系咪真系咁紧密咧吓？即系可能你可能量好多嘅，咁但系咧嗰个质素咧，嚟嚟去都嗰班嘅啫。 但系其实话个 GDP 即系占本地 GDP 3.4%嘅啫噃。 咁唔系，咁你沙士就系冇咗个3%，咪就 系 交咁咯。 咁啊，佢有个连锁反应嘅，咁问题就系话哦。你 GDP 只係佔佢30%，你即係嗰個行業嘅 contribution 啊嘛。但係我哋睇到後邊嘅就，喂，屌，咁個行業請好撚多人嘅喎，屌友真 係。咁當然啦。 咁如果嗰啲人全部冇嘢做，咁啊點計數咧？屌友。 咁啊，所以咪班高官咪想你繼續整個自由行，咁哇 keep 到3.4%，唔撚使做嗰啲高官唔撚使做啲乜嘢，哇3.4%幾撚威啊，係咪先？ 咁啊，就業高。咁啊問一問細偉啊，如果你即係你都係股票方面嘅專家啦，咁即係相對嚟講同我去比較嘅。咁其實係咪已經其實唔使政府去講，其實某個程度上從某一啲嘅股票裏面已經睇到，已經反映到嗰個即係其實已經係差 走下波嘅 走下波。 其實就一路以嚟咧，如果你睇翻啲股價，今年睇嘅就零售股啊、莎莎啊、卓越啊，即係最指標性呢兩隻噶啦。咁啊，同埋東方標行嗰堆，咁其實佢年頭已經開始一路向下跌。即使特首有冇話收呢個自由行咧，其實佢哋。个股价已经系反映咗个问题，只不过几时讲出嚟系真系收咧，就 系另一回事。咁即系呢个财司长其实基本上系唔需要睇数据噶，屌咪睇啲股价咪咁简单。 其实人哋一早即系佢讲到出嚟嘅时候，已经系走晒鬼噶啦，一早嗰啲先知先觉，年头已经怼到落去，一路派到而家都系跌紧。 但系可能即系譬如莎莎，我比较有兴趣咧，都系啲即系啲自由行嘅啲人落嚟嘅，会一定会帮衬你嘢啦，乜乜都买少咁解嘅啫。咁其實係你喺頭而家六月啦 ，OK， 喺頭嗰半年期，佢個股價表現係點樣嘅咧？其實 如果你講佢哋起碼都跌咗差唔多接近四成嘅啦，大部分都 喂，已經可以跌四成啦。 係啊，卓越年頭好似係過六，佢而家都係蚊一蚊邊咗啦。 係， 即係大部分都係咁樣 即係咁樣向下走。 即係所以話，永遠係股票係走咗呢個市場嘅。 因為其實唔係佢即係我哋股票好簡單，就講你個 growth 就維唔維持到，係講嘅 expectation， 就係將來能唔能夠賺翻咁多錢去令到呢間公司有投資價值。咁但係好多時就睇你個租金上咧，租金咧業主又唔減租嘅，好多時點解啲鋪頭要吉咗佢咧？就係話佢唔想減。咁但係而家大家睇到就係個毛利率嗰方面就話。我又睇唔到毛利率可以增加到去边，咁但系个租金一路上，咁啊形成好多其实行业都夹死咗，即系顺利下。 所以我成日都唔明白，如果沙佢真系做呢啲生意做咁多年咧，其实系咪佢全部啲铺都系租噶？佢冇间铺系自己嘅。 沙沙嗰啲铺大部分都系租嘅，即系少好少系自己买用油，但系亦都系从你话从公司角度或者股票角度都好少话去买一个铺位嚟等个租，因为调翻转你系。做一个生意，正面一做咧，就系话你能唔能够 afford 个租金去，即系嗰个叫做入场个门槛啊。如果啲公司系食老本嘅，揸住个铺位，咁我自己租翻自己铺位，平翻啲入账咧，变咗就话你个盘生意根本就唔赚钱，只不过你 take 咗个 advantage， 你租金平咗啫。咁就系反映唔出个竞争力。 咁啊，倒翻转啱嘅，沙沙佢，如果嗱，我沙沙去买间铺嚟做，我发现我就算我打翻市场个 market value， 我租翻俾自己嚟做。屌，冇搞咁多嘢啦，唔使请人，唔使食，不如我哋租俾人做，讲得好啦，各有租收。 即系嗰啲变咗物业管理公司咯，即系可能你领汇嗰啲啦，即系变咗佢个形式。 沙沙子公司 系啦，就系但系而家就话，其实佢哋主要即系最大影响就系嗰、那个销售上，佢人流唔够。而家上好多公司就系话，你就算有人个消费力又唔强，咁啊竞争又大，所以其实好零售。 因为用呢、這个即系大系读书讲嘅。即係呢啲個所謂叫 distribution 啊嘛，即係你去點去鋪個 channel 啊嘛。咁佢講緊鋪嗰啲值唔值租或者貴唔貴咧？即係值幾多錢咧？就好 depends on 一個字嘅啫。嗰、那個字係叫做 traffic 啊嘛。即係你個 traffic 有幾犀利啊嘛。即係可以去撳住嚟數，去估你個 traffic， 你都可以去計你個鋪應該值幾錢租噶嘛。其實， 咁、但我想知道係沙沙卓又係做 mass 嘅啫，即係做一般嘅，即係自由行嘅。正常上你中等收入家庭嘅，應該都買得起沙沙卓越嘅。 唔係，但係而家個問題其實係成個我哋叫做香港嗰個最歪曲嘅情況，就係話一條街咁，可能你話賣嗰啲叫做 luxury 啲嘅嘢，咁但係原來成條街有十幾間鋪都係賣緊金器啊，賣緊鐘錶啊， 藥房啊，就好多 係啦，藥房啊，即係其實嗰類型就係變咗你話就話你係即係高端啲嘅消費品，但係實際上你買到係。全部都買緊同樣嘢，即係變 佢即係阿秀威講嘅啱就係咩咧？就其實好簡單嘅啫。啲嘢就如果你去睇咧，就睇數據係冇意思嘅。你真係去睇，你譬如你係去沙沙，又去卓越。而家我唔知啊，複雜百匯仲係咪我唔知啦。OK， 咁你去睇佢係做啲乜嘢人生嘢咧？其實好撚簡單嘅啫，係睇兩樣嘢嘅啫。第一件事入去。嗰條撚樣物資買嗰撚樣，嗰、那個銷售員 講啲咩？ 佢係會同你講咩話咧？係第一件事 ，OK。如果講國語就好撚明嘅係。第二件事，你叫佢會招呼啲咩人先咧？你又知道其實佢啲生意喺邊度嚟嘅喎？屌啦，真係。 係冇錯，當呢、這個百老匯都開始賣緊呢種松下草嘅時候，咁啊睇到嗰個 market 嘅 trend 係點樣樣啦 其實賣藥嗰個毛利率都係好高嘅，咁但係問題上就話而家。好似你旺區啲藥房咧，就傾向唔買啲大牌子嘅，佢啲差唔多樣嗰啲咧，即係可能你黃道益又唔同咗個樣啊。咁你賺嗰個錢先嚟夠交個租咯。其實好多時就話，點解啲藥房可以開到成個城市，就係話某程度上唔係賣嗰啲你認為係嗰種藥咯，即係唔好話真假啦，但係係嗰種藥先能夠個毛利率先夠高去頂個租金。即係所以而家變咗係好扭曲嘅情況，你本地人就唔會去嗰度消費，因為第一。嗰啲嘢唔係你想要嘅，第二你就本地人亦都唔會去逼，因為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買得到嘅。咁至於香港就係一個好細嘅城市嚟，簡單嚟講，但係你就話用13億嘅人口去掉百分之幾多嚟，咁好似係一個短暫嘅提升咗嗰、那個競即係嗰個消費力，但係其實上你拉翻去宏觀，你而家想翻少少大型城市啊，你北京啊、上海、深圳啊，咁其實你見到。佢哋而家個鋪都有，咁咪即係個逐漸係呢十年內啲嘢，你入邊你香港有嘅大陸都有啦，咁變咗你個嗰個環境其實係冇以前咁樣咁好賺。 佢有時又好得意嘅，因為我舉咗兩個例子啊，呢兩個咧我呢個親身經歷咧，即係我嗰時咧即係早幾個月我個客啲鬼佬嚟 咁啊，買嘢我會銅鑼灣啦。咁啊，我咁你自己去買啦。我話俾你喺邊度啦，時代廣場附近啦。跟住佢買完嘢之後咧，同我哋食飯啊、飲嘢喺度傾開偈咧，佢問咗我一個好笑嘅問題，佢話：咦，屌你香港啲人咪成日病嘅、啊、屌你！我屌你會問嘅、啊、屌你！我屌唔係喎，我銅鑼灣點解成街都藥房嚟嘅？ 喂，唔係啊，嗰度唔算冇咁夠多、啊。喂， 香港啲人咪係咪啲空氣唔好成日病啊？屌開個成街都藥房嘅、啊、屌你！ 我可以係補品嘅。 誒，另外又問我：咦，你係咪啲我哋唔知嘅，因為我哋都係喺外國住嘅。係。你哋香港係咪啲人都生好多細路仔啊？我點解你咁啊？點解唔係？我見啲奶粉包都去門口賣嘅喎。你話我咧，係咪即係啲人生好多細路仔咧？點解啲奶粉包到周圍都係嘅？點解？ 中國有好多細路仔啊！ 咁跟住咧，就另外一個仲撚好笑。另一個就我同學嚟嘅，我同學而家住喺銅鑼灣。咁話過年，我梗係好似過年嗰時有啲中學同學咧都會得閒食下飯。咁我落住同學問咗我個問題，好撚好笑嘅，點解嘅？喂！哦，而家我住喺銅鑼灣咧，如果我突然間咧想畫支原子筆咧，都唔知喺邊度買嘅，好似銅鑼灣好似冇文具鋪喎，而家點？咁我話：咦，好啊！我聽佢講，好似係喎，屌！咁我諗諗，買你行 去 Muji 啊！ 哦，你行去時代廣場地牢咪有賣文具，不過我啲文具貴啲咯，屌啦，都有唔係冇。 加翻啲租金係咪幫人？ 即係個情況就即係我哋喺度住就知啫。啲人唔喺度住嗰啲就會覺得真係好撚神奇嘅樓真 係，點解個城市可以咁嚇扭曲嘅咧 ？OK 嚇。 不過又唔好話，我上個禮拜去咗梅州啦，嗰即係大陸個廣東個梅州啦。咁即係都係啲而你當到三四線城市級別啦，咩都唔多，啊藥房最多喎，啊又好神奇喎嗰啲地方，你想揾間正正經經酒樓食飯，仲冇藥房咁多喎。 食藥嘅添。 係咯，食藥飽喎，都研究話係咪嗰啲人食藥飽，但係啲藥房又通常都拍個烏蠅，好鬼過癮喎，但係唔知點樣食。 可能一日中一單就已經夠啦，我啲。即係你講大陸嗰日最興係咩咧？即係我好多年前翻大陸做嘢咧，嗰時夜晚黑咧，如果你有機會喺廣州啊，我譬如。搭的士咧，屌你夜晚搭的士咧，聽心機真係一個虐待嚟噶嘛？屌，撲你個街，唔知去到九點鐘之後咧，佢係嗰啲人咧買曬喺薯段咧喺度做嗰啲，即係啲好似 藥廣告啊， 雜誌，即係嗰啲叫 廣告雜誌係啦。 我撲你個街，我喺度諗，啊屌你咪喺廣州係咪咁樣得人性病咧？晚晚都喺度講咩性病啊、腎虧啊、乜撚嘢都係嗰啲時間喺度講喎，真係好撚好笑喎！屌你真係～咁啊，即係有時又唔同嘅情況會出現唔同嘅嘢啦。咁啊，不如呢一節完咗先啦，下一節翻嚟再講啦，好嘛？ 係，好啊，好。 知否世事常變，變幻原是。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 那边还，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好，听完首呢个《变幻原是永恒》之后咧，吓、啊、咁当然啦，大家谂翻个歌名咩啦吓 ，OK 啊，咁啊，再继续讲翻啊，咁其实香港嘅情况咧，已经系变到咁叫做我哋叫 disposition 啊嘛，完全系需求同埋呢个本地人嘅需求同埋佢真正嗰个经济咧系脱轨嘅 ，OK 啊，咁啊，再讲翻近日邻近嘅城市啦，呢、這个澳门咁啊，点样样咧？咁啊，世威可能系同呢个澳门嘅赌业股开始讲起系嘛？ 啊，其实咧，我想讲啊，就系其实。即係我哋香港同埋澳門咧回歸咗之後咧，其實都係好似跟足大陸嘅以前嗰啲，就係一個政策，咁啊將成個城市所有嘢傾斜。即係我哋而家好似股票都咁都係，即係個政策就會傾斜曬，炒啊炒補貼啊， 一放就開， 一放咁啊去， 一放就開。一开就乱， 即系等于 一乱就收，一收就死，屌！ 即系而家就系好似香港就变咗消费啊，做一个单一嘅支柱啊，或者其实金融咁，其实金融你都而家都系一潭死水啦，可以话。咁澳门就系纯粹靠赌，咁赌又系令到嗰边而家好似你睇澳门最近都示威啦，咁佢哋个民怨都嚟 咁。我嗰个离谱。彌補法寫 ，OK， 嗰幾隻嘅彌補 ，OK， 彌補， 係彌補，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咁嗰件事就係、是、崔世安特區首長咧，就通過一條法例咧，嘗試咧就係、是、咧就話佢任期之內咧，所有嘢都係可以特赦嘅 ，OK， 可以免曬 呢個唔正。如果去澳門嗰個彌補法案咧，如果在香港即係同一個條例咧，喺香港可以過撚到嘅話， 咁好大鑊啦！ 我真係撲你個街，我諗我即係真係咧。就同美國人一樣啦，屌！所有小學生嘅志願咧，就係、是、做特首。 我要做特首。 屌、啊、你！做五年，你年年任唔撚緊要啊！你做五年，你唔撚做咧，之後咧就出七成人工，出到你死為止。我屌你！哇！啲細路有啲咁嘅工做，屌你！ 有希臘係有嘅 ，OK 啊，所以咪撲個街咯嚇。咁、啊、希臘係成個家人屋企老豆老母都有埋。 唔係佢希臘嗰個方法就係做公務員。退咗休，如果你冇仔咧，个女啊，佢可以 entitle 个 pension 嘅，屌！咁我真系打得佢啲 细集嘅 ，OK？ 嗰啲系跨世代嘅 pension 嚟嘅，都黐紧线，点样嘅地方嚟噶？咁但系细威，你睇今年澳门啲股票，即系嗰啲叫做 好赌股 啊，即系我唔识嗰啲。 其实咧，佢哋澳门赌业股嘅时候，又同我哋嘅香港嘅零售股咧，又系年头就开始。升一升之後咧，就又一路咁跌到而家。咁其實就係嗰啲，其實可能上年嘅分析師或者大部分，即係佢雖然話唱好啫，但係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個問題會有幾難啊！即係到最尾，今年嘅業績其實大家都覺得係，即係雖然啲大行都唱住啦，但係其實大家都睇得出，當佢大陸一收水或者打攤嘅時候咧，呢啲行業係直接去受害嘅。咁你簡單嚟講，你澳門點解話即係頭先講示威啦？其實即係我睇政治就係、是，當你分裝唔勻嘅時候，啲人唔能夠再忍，即係冇嗰個即係冇嗰個人工或者冇咩去忍受你嘅時候，佢就啲不滿嘢就飆出嚟。 即係你離譜預諗咗嘅，大佬唔諗到你咁撚離譜話口真係。 係啊。 咁其實佢因為澳門咧，好多人就以為就睇假期啊，有幾多人去啊，有幾多人賭啊，張賭台開咗幾多張啊。啲酒店入住啦，點啊？其實豪賭股真正嘅命脈咧，就喺貴賓廳入邊嘅。咁貴賓廳入邊先係佢哋最大濕，因為如果我哋到一千幾百或者一萬幾千，就食又食又拎啊喺嗰度，即係 冇乜 GP 計嘅。呢啲唔係啲， 即係呢啲都唔係 target 啊， 回報好低嘅， 甚至會住爆嘅酒店呢個千零蚊。講緊佢而家賭業股嗰個投資啊，佢嗰、那個PE 啊買地啊，話再起第三四期啊，其實呢完全係支撐唔到。主要就是靠嗰、那個貴賓廳的收入，就是我哋講行內講，就係話啲大馬仔個駐馬嗰、那個駐馬幾大。 但可能係咪貴賓廳嗰啲客仔都比中紀委拉唔緊？ 係啊，以前咧就都係傳聞啦，嗱呢啲當故仔咁聽啦，就話咧嚟澳門嗰邊咧對啲豪賭客咁啊都有啲叫做有啲渣拿嘅，例如可能你去賭嘅時候影下你啲相啊，你有頭有面都覺得你唔會走嘅。咁但係今年發生咩事呢？就話當你打攤嘅時候呢，喂 阿爺都追我錢啦，屌你幾廿億我算係咩呀，都照走埋，即係連呢啲板斧都收唔到我錢啦，根本上阿爺都追我幾廿億啦，你唔爭咗呢啲啦。咁同埋又好似我哋香港以前咁啦，即係嗰啲競爭激烈之下，打馬仔打馬仔之間嘅競爭又大咗。咁我哋以前打馬仔講緊，喂，我接一個客， 即係俾個 discount 啲， 就唔會係啦，就唔會俾第二個廳會再接嗰個客。而家就唔係因為大家 競爭啦， 競爭嘅時候，喂，我俾你賭五億，我又俾佢賭五億，咁原來佢係成日都五億嘅啫。咁但係當佢幾個打馬仔爭佢嘅時候咧，咁原來個個廳都賭咗五億，咁啊結果都係冇得玩。 我即係而家係魚塘又好撚多啦，魚又少撚咗。咁問題啲魚喺邊個魚塘遊咁解嘅啫喎， 咁同埋你而家澳門有陣時，大家即係都話或者啲政策都講，其實可能有啲錢喺度轉啦，或者洗黑錢啦、或者啲錢係出逃啦。因為嗰陣時去碌銀聯卡就咁出逃啦。咁而家就話唔俾用銀聯卡，咁唔俾用銀聯卡，其實佢哋都有方法嘅，就當你買嘢啦。咁但係其實就話即係有啲叫做即係啲提示話你班友就唔好亂嚟啦。咁其實好多都已經係唔敢做， 哦、 即係唔係話唔可以做，而係話一個息怒話俾你知唔敢做。 即係買嘢就好似係咩咧？即係我記得我僆仔嗰個年代，即係不過我知呢樣嘢就唔係我僆仔嗰個年代啦，就我大個之後，就有啲似八零年代香港咯。八零年代香港咧就好多時咧就好多嗰啲叫做時裝店啊，即係八零年代就唔係好，即係八零年代嗰時都幾興去啲獨立嗰啲時裝店咧，都好中意去日本啊做買啲貨翻嚟賣噶嘛。咁我曾經聽過咧，就係呢個不論係去到九零年代我先知嘅。咁嗰啲從事呢方面嘅從業員，即係例如嗰啲即係唔係靠屋企人咁夜總會啲小姐，就揾啲老細，有啲老細就咁你去買衫啦。咁其實係夾埋間時裝店咧，點樣做咧就去買兩萬蚊衫，跟住回翻一萬幾千俾你咯。即係我諗，而家澳門嘅情況都類似咁樣，不過就未去到咁樣誇張。你開間鋪頭賣豬肉乾，屌你行埋賣咗十萬蚊豬肉乾啫，你諗嘅？ 食撚死佢！ 即係咁啊咁啊，方法我想死啊！你諗嘅？如果賣十萬蚊豬肉乾，可能要嗌架車走啦。 唔係你倉啊，佢啊揾佢啊！ 即係我估而家嘅情況可能係咁樣，但係問題我成日覺得係，即係可能我唔熟啦。因為啱啱我上個禮拜去咗澳門去咗兩日，其实佢又唔系，我见佢政府公布嗰啲咩博彩收益系上升嘅喎， 博彩收益上升，但系其实佢话个预期啊嘛，即系我哋其实讲紧做生意又好，即系炒股票又好，股票系赌咩咧？就系赌将来系点啊！即系做生意都系，讲咧今日赚紧钱，咁但系人工又要升，铺租又要升，如果将来我 growth 唔能够顶到个 expectation， 咁我俾你拉闸啦。 今日又炒人啦，冇讲。 即系所以股票就上年就点解豪赌股又系一个咧？就系、是、上年即系借一两个消息查手上一两倍有啲豪赌股。咁啊， 个魏俊啊， 咁啊就系话嚟紧咧又会即系嗰个即系当个 growth 能够顶嘅时候，咪大家咪就系 expect 哦，原来今年赚得到嘅，咁出年都应该赚得到啦啩，咁咪大家无限咁样去推咯。即系咁推到去有个阶段就话哦，今年喂原来唔系喎，大佬 开始人醒 睇唔到啊！其实就唔系开始人醒，其实股价上已经反映咗系有啲人已经醒觉咗啦。只不过话到呢个时候先话讲嗰个消息到底系咩事，即系好似自由行嗰消息，其实都唔系话而家讲话要缩噶啦。其实年头由一月开始慢慢已经跌咗落嚟，即系就有春光鸭嘅呢个世界点都系。咁至於就話哦，到你而家先知，即係其實去到一個極限咯，臨界點，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臨界點嚟嘅時候，就嗰班友就硬咗。咁之後會發生咩事呢？就即係要再睇咯。 咁佢又牽涉兩個問題嘅，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就係話，譬如我去澳門去咗兩日喺度睇，我聽佢啲朋友喺度講，點解澳門都黐緊線嘅出口？即係我話嚇，求撚其請個本地人做嘢都要兩萬幾蚊人工，你冇理由做乜撚嘢喎？有嘢。 嗯，係啊。 我話。喂，我話咁你個社會係靠啲咩去 sustain 你嗰個 development 嘅咧？我就係想問你啦，即係全撚部人都係屌咩？ 北部嚟嘅嗰啲係咪？ 而家可能喺酒店度做嘅，或者而家可能搞啲餐業嘅。喂，咁如果賭場唔撚得，咁會點咧？咁會撲街喎，你老真 係。呢個咪香港咯。 同埋，因為而家你喺成個大個佈局咧，就係點？即係我唔知係因為澳門賭場真係揾得太多錢啦，定點樣樣咧？我上個禮拜唔知睇 PVC 定係乜撚嘢咧，我覺得好笑了。咁啊，而家日本已經傾緊想開賭場啦。台灣傾緊，但係可能未有咁快啦。 菲律賓都話開喎陰公。 而家最緊要係邊度咧？我啊睇就係呢個韓國，韓國不嬲有賭場。 韓國有玩。 咁佢講：哇，屌唔係喎，咁樣多人過嚟賭錢。喂，咁佢個諗法好撚簡單嘅啫喎，我喺韓國，我唔使做得多，屌，我做人哋一兩個省嘅生意夠啦。即係譬如好簡單。我舉個例子，譬如你喺山東，你喺青島， 你坐飛機過去首爾，去首爾，你九個字已經到噶啦嘛。 遼寧嘅啫，大連都行過去。 咁佢而家我諗咯，而家學噶嘛，而家佢今年話要組即係再整合個即係呢個博彩業。咁啊，而家犀利啊，請人賣廣告啊，有代言人嘅。而家韓國賭場，我聽佢啱啱請咗呢個摩連。 用呢個 Samsung 直接投注。 啊，請咗呢個摩連奴做呢個代言人啦。但我諗唔到，我諗唔到呢個摩連奴同呢個賭場有冇啲關係？即係大家知唔知摩連奴邊人過嚟咯？ 車仔。 其實而家好多國家咧，去到一個層面就係話。佢根本上即係實業啊，做唔到啦， 即係 做生意做唔到啦， 停滯不前。 係咯，即係其實大家都知死，好似你最近睇新聞咧，意大利同英國居然將話黃色業同埋賭嗰、那個毒品個交易都有埋個 GDP。咁你睇到佢哋班友黃賭毒 都做埋啦， 即係而家嚟緊啊，大家就係、 是、正常嘅 GDP OK。 即係做生意冇得做㗎啦，大家就係諗住點樣去谷靚條數，黃賭毒都入埋落去，咁就可以睇到。即係預示到未來嗰個經濟環境，即係嗰班人係到底個亮點會係乜嘢咧？其實都幾灰嘅， 都做惡跌啦咁樣啊，教授。 係。 如果人啊，我哋即係澳門誒輕輕咁講過啦，即係包括澳門人都係即係聽好多節目都係講啱㗎啦。即係你唔係諗住你食撚爛佢係唔會反你㗎嘛？屌呢鑊啊整你一鑊喎！即係如果你話去啊兩萬人去嗰個立法會靜坐。咁但澳門有幾多人咧？屌，澳門都得60万人嘅啫喎。 係啊， 係 啊。 咁如果你用翻你用翻個比例講咧，就等於香港大概有20万到30万人到咧，圍緊住個政府總部屌樓啫。咁話即係你唔撚錢都唔撚得啦，屌樓啫，正常。 錢啊！係係係。 咁但係細威，如果你睇，如果翻嚟香港，你覺得嚟緊下半年或者再出年，你覺得個情況會點啊？ 我覺得香港經濟就應該 係喺度，大家喺度拉鋸，即係業主又冇所謂啊，你唔撚租擺好先咯，反正都賺咗你10年8年錢，你定係會慢慢會調翻去正常咧？ 其實而家最大問題係連我哋嘅祖國佢入邊嘅經濟都唔好啦。咁呢兩個即係澳門同埋香港，都係可能係屬於錦上添花嘅嘢嚟消費啊，嚟娛樂。咁但係如果當我哋自己本身個經濟都唔好嘅時候咧，呢兩範應該係首當其衝。咁你話就算我調翻轉講，你就算業主想減租咩？咁你減租到咩水平？而家其實生意係好難做，人工啊不斷上，咁啊啲成本啊不斷加。咁你話要減，其實都即係去到一個臨界點，就係當呢支歌仔一唱完嘅時候，大家望翻轉頭，哇！我哋香港單一產業。冇噶啦，净系做嗰啲其实好低技术嘅嘢嚟，咁啊消费行业嗰方面都上。 但系服务性行业咧， 你买又卖，咁其实大家都即系有手有脚，基本上多啲做，即系唔系啦咁高门槛咯。 卖又唔系叫卖得贵咯，即系都叫卖，佢讲得抵啊嘛，你 即系免咗个税嚟。 你相对嚟讲嗰个 技巧嘅价值， 即系门槛低嘅呢啲行业，调翻转嚟讲，即系冇乜险可守。翻去澳门，你话就个赌牌，咁你话唔系我想开就开到啊嘛。咁但系香港嗰啲行业，如果你再咁样单一化之下，而又即系影，就学你话斋，影响好多人嘅就业噶嘛。之后又咁，你冇咗个即系个龙头，睇到佢开始慢慢落嚟嘅时候，咁啊后半年都。睇唔到會有幾好，而家暫時。 但如果零售業開始即係自由行帶動嗰個零售業開始差咧，其實再深層次啲去睇嘅話，咁啊即係屌咁即係租鋪嚟開做生意，又唔係我哋大家聽嗰啲人會去做嘅嘢啦，係嘛？我自問我冇本事去租個鋪嚟做生意啊點？咁如果呢嚿嘢冧咗之後，跟住下一嚿會係冧咩？即係咪真係即係大家都想問？咁香港啲樓價係咪真係會跌嘅咧？屌有嘅。 香港其實樓價。又是炒緊同一個樣嘢啦，預期咯。咁你講緊而家大陸啲樓咧都開始會啦。咁你香港啲樓個優勢就可能你嘅政策政治上嘅優勢。咁但係又睇唔到，就開始呢個優勢又減慢啦。咁其實話啲樓要升係靠乜嘢咧？就係話嚟緊會多啲人嚟香港住同埋投資。咁但係投資又睇唔到個環境有幾好。咁嚟住嘅。就可能就係你嘅政策上啦，咁如果你一路赤化嘅時候，咁你其實你嘅優勢係冇緊，又係逐漸冇咗嘅咯。 係就獨特性都冇咗啊嘛，你佢哋住因為香港獨特性。 係咯，甚至乎你香港講緊而家講港股咁樣，大陸又可以買到你香港股啦，香港又買到大陸股啦，咁你嘅資金嘅流動嚟香港嘅目的都應該係為咗走，而唔係為咗投資啦。即係你如果你啲錢嚟香港，其實又冇乜需要嘅咯。即係港元嗰、那個。定位就係唯一就係同美金 patch 住，咁就係話當你人民幣仲未能夠 自由兑换嘅时候，咁但系其实人民币又做咗好多嘢啦。虽然成功与否，我都自己都系 有存疑喺度， 系有存疑，我都觉得分分钟临尾俾人拗一棍噶啦，有机会。咁但系而家你行到一半啦，咁你又冇得缩噶啦。咁但系你即系到你行到咁样嘅时候，你嚟紧落去，咁佢都冇得点样变嘅。即系我唔知点讲咯。 咁你最后就系话 OK， 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咁就其實如果你呢嚿嘢即係我唔識啦，但我諗啊，即係based on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是，咁你經濟一衰就都撲得街噶咯，基本上。 係你經濟衰，你牽動埋呢、這個嚇、啊、政治 上嘅問題。因為可能你仲後生少少啦，我啊有個好處嘅，我啊70年代嘅人，但我相信我係就算，因為我記得嗰時候我就我講一樣嘢好撚好笑嘅，因為我大一定大過我噶啦，係嘛 OK。咁我就話咧，佢嚟香港咁撚多年，我就好似1960幾年嚟香港，我就喺香港生活咗咁撚多年啦。咁我都好撚榮幸咧，我都有機會感受過咧，香港跟住最撲街嘅時候就係沙士。我就做揸的士喎、 嗯， 我就做的士做咁多年後，佢未撚見過衰一個沙士，即係沙士係嗰個情況係可以衰一個咩咧？70幾年股災，80幾年股災。 啊咁咪沙士就可能係病嘅，咁但係而家呢個就係可能你個即係每個經濟都找個增長亮點嚟緊個增長預期，咁但係而家嚟緊個增長預期究竟即係做生意嘅人都講，其實佢話我做生意，我唔係講今年回本啦，總之你幾時回到本，即係計到條數就得。咁但係而家從政治又睇唔到，因為政治又話要佔領中環啊 ，whatever 啊，即係將來又有啲嘢喺度搞緊，咁大陸又打緊貪。咁即係話其實大家對於嗰、那個前景都係唔明朗嘅，咁你見到股市呢排點解佢話又唔上又唔落，成交又唔大又唔細咧？呢幾年又係咁啊，即係喺呢個 range 咁做就係、 是，因為唔敢喐啊！ 大家都睇唔到，即係股票係賭預期啊嘛，即係大家都睇唔到會點樣行。 即係講，即係其實而家已經係即係國內嗰個政策或者點樣，佢個風向已經係好嚴重嘅影響香港， 係 你股票市場又好，其他嘅嘢都好。那個情況是這樣的，那就沒得搞了，所以今天都是差不多。但我最後我想說一句，就是這個梁振英還在諮詢業界怎樣都自由行、我心裡那次引線的，因為你是政府來的嘛，冚家拎，那些人進來要 你控制， 要控制 的政府， 要經過入境處的嘛，是吧？ 是的。 那我剛才我才跟我朋友說，我說你要控制有多少人，你要得兩成怎樣得法啊，咁我喺新聞睇咗成個禮拜，屌，仲要研究點樣得？我得我講你多狗魚啦，屌你咩？你揾單啫嘛，你計下香港而家啲人入嚟 ，OK？ 有幾多個地方可以入到嚟先 ？OK？ 啊，譬如 OK， 三個口岸啦、啊，敏感度， 譬如深圳灣， 四個， 皇崗、落馬洲、羅湖呢四個陸路口岸啦、啊、，OK？ 跟住海陸口岸就可能尖沙咀、上環，再加一個飛機口岸，係我係得呢個口岸啫。咁你咪睇下每日有幾多大陸人係經呢口岸入嚟咯？屌，咁你咪睇到咁，肯定係陸路最多噶啦，多次往返。咁你咪得嗰啲咯？屌，得兩成，得幾多啫？屌，有幾多難啫？我仲要諮詢業界，諮詢啲乜撚嘢？ 唔係佢諮詢係諮詢上邊嗰啲。 唔係，其實我自己睇佢話啄呢個因素咧，其實啄唔啄都係咁噶啦。而家嚟緊個成個中央嘅部署，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啦。其实深圳将会第日就完全取代香港，其实已经几成事实嘅。你睇佢深圳起咗即系个宝安嗰边个新机场啦，2013年落成。咁佢而家发展深圳湾嗰边，即系博条桥过去啦。话就话可能将深港互通啊，但系你谂下个前海个布局，即系而家我哋从嗰个大势睇，其实根本上你香港除咗你服务业人才之外，你仲有咩呢？但如果大陸一個政策就話我兩地牌互換，即係所有大家可以夾住做嘅，咁咪將呢班人又完全可以剔咗過去，即係你個優勢其實係冇乜。你就減自由行同唔減自由行個分別就係話，你點樣去安撫嗰班人去即係從另外一個角度睇，就點樣安撫香港嗰班人啊，或者咁。但係其實從個大環境嚟睇，其實去到一個局面就係大家都開始收嘅時候。成日睇下邊個走快啲 啊！ 咁即係慢慢變咗，好似即係香港可能再嗰十年或者廿年啫。如果你個睇法係啱啊，我假設係咁啊，變緊咗好似喺歐洲嗰個摩洛哥咯，都要得9000人喺度住嘅啫。你嗰個係學玩樂，冇其他嘢搞嘅你。你要搞，本你過去隔離啦，去法國啊邊度搞啦？屌你，就係咁簡單咯。就可能 所以前景係一片灰暗嘅。咁啊，今日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非常啦，都係。 沉重啊，但系冇计啦，我哋都系因时而变啦。 唔系啊，特别又呢个礼拜又啱啱啊，即系 咁多轮上惨啊， 即系戏剧，即系戏剧化个戏剧化又啱啱六四，唉、哎，真系都好捻沉重。 冇错，隔五年就系咁噶啦。OK， 好，咁我仲有差唔多，拜拜。